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榜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22集。 也就是孟小山熬在游戏厅里那会儿，还是游戏厅老板的秦风看不下去了，就问孟小山要不跟了他算了。不敢说别的，绝对不会因为别的女人耽误家庭。秦风比孟小山大了12岁，整一轮辍过学也当过兵，退伍回来就做生意，将镇上这些小年轻喜欢玩的地方都包下来自己打理。这是孟小山对秦风的了解。而孟小山家里条件好，父亲又是当时的镇长，死活不同意。孟小山也是心灰意冷，就想找个人嫁了找点温暖，非说自己有了孩子不嫁不行。于是刚过法定结婚年龄的孟小山稀里糊涂地嫁给了都没怎么处过的秦风。结婚那天，海东疯了似的闹场，被秦风昔日的兄弟临近几个村子的那些哥哥们给带走，锁在屋里整整2天，写了保证书不会闹事儿了才放出来。新婚夜后，归晓在电话里问孟小山， 靠谱吗？ 孟小山给归晓的话是， 秦风没当兵前就混得好，当兵回来混得也好，证明这男人有养活自己的本事。再说他都30多了，又混了很多年，也没见招惹什么破烂男女的事儿，说明这人对男女的关系态度端正。哎，总之靠不靠谱的，我要是真能分辨出来，也不至于和海东那么多年了。不过我真身验过我老公，这扛过枪的男人身材体力都好，你和陆晨分手还真是挺可惜的。 最后说自己有了的孟小山却表示不想生孩子，秦风上边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在这方面没压力，不生就不生，也不纠结，一晃就到了现在。日子久了，孟小山和海东的关系也没那么僵了，虽说不常往来，可真有事儿的时候还能彼此帮一把。孟小山对此的自我评价是， 并非我有多大气，而是当一个人日子过得好了，自然就不记得那么多怨事。虽然我和他早就没有过去的那种感情了，但凭着少年的情分，最危急的时刻能想到的人还是彼此。 眉烧得不太透，压了火势。归晓坐在小凳子上，拿铁钳子拨去烧得差不多的废煤，想将火掀大些。右边窗户被扣响，归晓抬头看到是陆延辰，马上将手里的铁钳子丢回簸箕，走出了传达室。陆延辰提着3大塑料袋的菜和肉，其中一个袋子还在往下滴着水，汇了一小滩在水泥台阶上。 怎么出来了？ 你妈来了。我开始想陪她聊天的，可她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我又怕说错话，没敢多做就跑出来了。 是不是受气了？ 没有，你妈人挺好的。 归晓见她这样子，猜想是自己表述的太过火，又急忙将话绕回来，替她妈说好话。陆延辰没说话，归晓又问她， 你妈走前还让我和秦小南去你家吃午饭，我们要去吗？ 你想去吗？ 陆延辰看归晓脸边的碎发随冷风飘着，想去帮她捋顺，可一抬手又想起自己刚刚在菜场挑过生肉和虾不干净，于是作罢。归晓犹豫的空当，陆延辰提了提手中的几袋子东西， 买这么多不吃浪费，进去吧。 不去，归晓又觉得不妥。陆延辰妈妈虽然态度很差，但既然开口让他过去吃饭，若不去，日后怎么也是心头刺， 或者至少要给一个合适的理由拒绝才好。这么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就不去了，放在哪个长辈眼中都很不尊重人，更何况那是陆延辰的妈妈。归晓心思散乱，想再和陆延辰商量商量。一个穿着工作服、手里拎着登记单的大男孩跑出来：“ 陈哥，里头几个客人在闹事啊，摆不平。”“ 你在这等会儿。” 归晓点头。陆延辰将三个塑料袋放到了铁门旁，他走出去两步，又回头嘱咐：“ 别拿袋子，上面都是脏水，不干净。” 说完，就跟着那个男孩走了进去。从始至终，秦小南都装成空气在一旁待着，陆延辰走了，他才蹭到归晓身旁待着。于是他们两个就依偎在传达室外，等着。约摸十分钟过去，修车厂里开出来一辆黑色轿车。开车的人是个年轻的修车工，因为脸上架着一副蓝色的有框眼镜，他对那脸还有稍许的印象。车经过归晓身边，那人特地摇下车窗说了句：“ 嫂子，陈哥让你等着，别进去了，里头有人动手了，我去叫两个能制住他们的人来。” 对方说完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动手了？ 在二连浩特亲眼见过陆延辰以一敌十几个流氓，那时也怕，是怕他受伤，可现在是更怕他万一下手不知轻重，把人给伤了。归晓想去看看，刚挪了半步就踢上了脚边的塑料袋，袋子里的东西扑棱着，竟滚出来两条大活鱼，鱼身上水淋淋的，在泥土地上这么翻了两下，就裹了一层脏泥。 啊！我饿了。 归晓去捡鱼，秦小南也帮着捉，两人折腾半天，才算把那两条脏不溜秋的东西重新塞回去，可也弄了满手的水和泥。归晓看自己这狼狈模样，再去看小孩。 怎么还买了鱼啊？不是有条小草鱼吗？ 陆叔叔说要买回来备着，万一想吃大鱼，怕没有。 归晓的心一轻，没有吭声。两人钻进传达室，和老大爷要了盆热水，把自己手和衣服上的泥都弄干净了。再出来，又是半个小时过去，陆延辰还是没出来，倒是又来了两辆车。 归晓， 车上的人跳下来叫他，归晓被叫得愣住，险些没认出来，那是海东。眉目和五官都变化不大，但精气神明显是变了，没有当年那股痞气，更像归晓平时外头出差碰上的那种土老板。海东看上去并不清楚归晓在这儿，很高兴地和他寒暄了两句话。 我先进去啊，我们村几个小刺头在这惹事儿，我先去帮陆晨叫一叫，一会儿聊。 海东带了这几个兄弟一来，事情处理的利索又解气。陆延辰和没事人一样出来，拎了几个袋子，带着归晓和秦小南进去时，海东正叼着根烟，跨坐在厂房大门口的一个临时搬出来的板凳上，大哥似的去看面前双手抱头蹲下的三个小年轻。 哎呀，倒是真都出息了啊，也不问问这家修车厂是谁家的。 哎，海东哥，我们就是想早点提车。 少废话，叫陈哥。 陈哥， 陈哥， 陈哥。 此起彼伏的陈哥。从几人边上经过的陆延辰眼睛都没斜一下，迈进厂房，海东手里夹着烟，继续教训那几个小年轻。归晓不知怎的忍不住笑，好像都有几百年没见过海东狗仗人势、陆延辰冷眼旁观的那种画面了。海东见归晓这么一乐，似乎也牵动了对过去的回忆，心情倒好得很，狠狠刮了下蹲在最前头的小子。 还不走？ 哎，走走走，哎，有空吃饭啊，海东哥。 海东哥最近声音做得大，也别忘了同村的弟弟们呢。 是，海东哥给陈哥捎句话，我们摆酒谢罪，谢罪。 对对对。 三人如蒙大赦，点头哈腰的站起来，嘴上不停的说着。归晓没再往下听，追上陆延辰。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